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听着今天耳边的录音，可能会有人觉得好像音质上稍稍差一些吧，其实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个录制年代就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永恒的魅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会飞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福特蒙格勒指挥柏林爱乐团来演奏的勃拉姆斯还有舒伯特的作品。我是汪卓，欢迎你来到永恒的魅力。 耳边听到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这是勃拉姆斯花了21年的时间完成的，而完成的时候他已经43岁了。这首曲子的写作之所以耗时太久，并不是因为作者忙于其他的作曲工作，而是他的态度十分慎重。他本来就是非常严谨的一位作曲家，在交响曲创作方面更是如此。他立志要写出能和不朽的九大交响曲并驾齐驱的作品，以步入前人风范，所以他不惜半生的推敲琢磨，才写出了这首能和贝多芬交响曲相提并论、登峰造极、光芒万丈的巨作，这就是他著名的第一交响曲。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也是福特蒙格勒指挥柏林爱乐团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录音。有人说福特蒙格勒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去世了，是的，是他生命的最后3年里面所留下的录音。 关于福特文格勒，在很多乐迷的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1922年，36岁，他就接替了逝世的指挥巨匠尼基什，登上了世界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和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指挥的宝座。在1925年到1927年，他3次到美国指挥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出。1927年出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一任就统帅德奥三大乐团，成为国际乐坛的一霸。1954年9月19号和20号，在柏林音乐节上，他带病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和自己的第二交响曲，成为福特文格勒最后一次的公开演出。那就是在1954年的9月28号到10月6号，他在维也纳为 EMI 灌录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指挥工作，是在1954年11月30号肺炎发作，病逝于德国的巴登，享年68岁。而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今天的这两首曲子的录音，分别是来自于1952年和1954年的4月。 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福特蒙哥勒就被认为是当时其中一位最伟大的指挥大师。光是从刚才我为大家所介绍的他担任的这些世界顶尖的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就可以看出，同时担任欧洲的三大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那其实在那个时间，大家也知道30年代嘛，在1934年，纳粹禁止著名的作曲家辛德米特的歌剧《画家马蒂斯》上演，并借此掀起一场政治狂澜。福特蒙哥勒在此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辛德米特一边，并且向纳粹当局表示强烈的抗议，结果遭到了纳粹的解职。这就是著名的辛德米特事件。到1935年，才在很多大家也是对他有很多的这种威望和恢复他职位的一些呼声，所以他才被也不能说是复职了，只能说是当时被受聘于帝国文化部。1942年，他在演奏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所以呢，这样的音乐家也是和很多的历史事件、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大家可以查一查相关的一些资料。不过今天我们所为大家带来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录音，当然也是福特蒙哥勒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的录音。今天听了勃拉姆斯他的第1交响曲，其实我也特别想多说几句，因为这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钟爱的一部交响曲。他的 C 小调第1交响曲被世人称为第10号交响曲。所谓第10号，是指的这首曲子续接了贝多芬不朽的9大交响曲之后，成为了第10首著名交响曲的意思。在音乐当中充满了斗争、烦恼、苦闷、失意、喜悦等等人间的七情六欲的交织，是遍历人世沧桑者最伟大的精神的安慰，当然也是勃拉姆斯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之宝。那现在我们来一起聆听的是他的第3乐章。我想在下半时段最开始的时候，把这首交响曲的第4乐章再次送到大家的耳边。我是王卓，时间不多，下半时段我们马上回来，稍微休息一下。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就到这里，我们把 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东移云带的影响，夜间到白天天空云量将逐渐增多，扩散条件略有转差，但是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没有影响。气温仍然较低，最高气温还是在冰点以下，夜间最低气温在零下十度左右。气象台继续发布持续低温预警信号，外出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一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在下半时段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乐章推到了您的耳边。永恒的麦粒正在耳边，我是王卓。那这首作品的终曲主题也经常被认为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终曲的欢乐颂主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布拉姆斯也在这首作品，尤其是第一乐章当中，使用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由于这些类似相似之处，指挥冯彪罗说这部作品应该称为贝多芬第十。不过这类评论呢，使得布拉姆斯深感烦恼，因为这里面似乎有一点抄袭的意思。可是他自己呢，是故意以这样的方式在向伟大的贝多芬致敬。对他和贝多芬作品当中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他曾经说过，笨蛋都看得出来。然而这部作品还是常常被称为贝多芬第十。那这首作品的很多段的主题呢，有像类似于命运的节奏。布拉姆斯也在1868年写给克拉拉舒曼的一封信当中说，是受到阿尔卑斯号曲调的启发。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但是呢，今天来聆听的这个版本也比较特别，是特别为您挑选的富特文格勒在上个世纪50年代指挥柏林爱乐团的录音。 许多老一辈的大师一样，冯文格勒其实他不太喜欢录音的，认为录音不能够准确地表达音乐，但他留下的有声资料却恐怕是老一辈大师当中最多的一位。仅仅贝多芬、勃拉姆斯的交响曲的录音就可以能够凑成两套全集，还有其他的留下的录音，比如像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索尔德、尼伯龙根指环，还有贝多芬的费德里奥，还有小提琴家梅纽因合作的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富特文格勒在1951年拜洛伊特节日剧院录制的贝多芬第9交响曲演出时长74分钟， CD 的长度正是由此而定的。另外呢，富特文格勒他的贝多芬第5交响曲的录音也是被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说是贝多芬第5交响曲最好的版本之一。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也是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是他去世前2年所来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勃拉姆斯第1交响曲。 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福德蒙格勒他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来演奏的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其实他真的是像阿巴多，像巴伦博伊姆，当然还有接替他的卡拉扬那一代人的榜样，是一个拥有不朽魅力的存在。所以很多人对于福德蒙格勒是把他奉为神一样的指挥。那我们今天也一起来聆听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的录音。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是这样的，之后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